妹妹，劝县劝省全国农民又是为谁服务？ 你别嫌弃，你酝酿进步，你每次光荣你伟大，我跟那比啥？ 你看你说的啥话？ 啥话？我想好了，我还是考剧团去。 你是这山望如那山高， 羡慕板娘才，个人有心安。 英华，到底有啥想法？你也说说，别净叫人猜心事，好不好？ 我不是说过了，你伟大，我渺小，哪一家都进步，全国就说我落后。 你还叫我说话不行？ 我也没把你嘴堵 住。你 咋？ 英华同志， 你无聊。 咱两个在学校。你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，董存瑞为人民奋身最苦，刘胡兰为祖国把热血流干，咱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你南北边来，我不悲劝，我也曾感动地流过眼泪，你也曾写诗词贴在窗边，咱两个保定有股共之愿，要决心做一个就是青年，你说过当要干啥就干啥，绝不能会坚守江家县，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串串完完，想想别是别别干，有什么苦难怕什么难，你要远走你就走，我坚决在弄错的 烧的东西，还有一封信。 隐患通缉。 巧侄儿，要多罪多赦的，快出去。 我给你摞点干粮，你带着。

少见我为啥嘞，叫你当演员你不敢，偏要去吧那个又亏活，既然今天你回来明天再给我靠大说，就是当个服务员也比那农民强的也多。 傻娘高老婆，爷丫头张罗了

小女儿，她的肩膀高，肩在今天落在城，那王伦一见气不奔，他要与我儿论功加赠。第十三儿兵两人，他就一刀劈死小王伦，宋王爷才叫长把我儿来等。我的儿满腹不知可吐真情，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，他是中道的儿子，眼睛的神，他有过珍珠母所太君，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。宋王爷听说他是娘亲不加财反击这元帅营，所太君为父要行踪，命我挂帅去平财人，我们一波为官而不为王，为的是他宋江山我忠黎民，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死不报朝臣。我会因五十三岁不我老，不定你才人不为你们，都是今人把他他是出身徒儿不怕苦，他正是将军你说宋军情，今日里我要把儿教训，不管不教真成真，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出征。听众朋友，尹桂芳创立的越剧尹派唱腔是越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。上海虹口越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。请听萧雅演唱的《红楼梦》选段，但求与妹妹同死生。 李妹妹，我以为把你好似今宵的，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灯？